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好耐咧冇讲《山海经》啦。咁啊，我见到咧《山海经》本来咧谂住随便噏下嘅啫，咁但系估唔到咧有咁多嘅听众咧又好中意听咁样，咁所以咧我就谂住咧继续做落去啦。如果大家觉得唔闷嘅话咧，咁我就继续讲啦。咁今集咧就去讲下呢一个《西山经》入边嘅西次二经。咁西次二经嘅第一座山咧就叫做咧乾山。咁呢座山呢就盛产铜嘅，咁山底下呢就盛产玉，咁山上面嘅树呢大部分呢都係柳树啦同埋姜树。咁呢右向西呢200里，咁呢就有座山呢叫做呢太武山，咁山嘅南边呢就係产黄金嘅，咁北面呢就係产铁，玉水呢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啦，向东呢就流入黄河。咁呢條水入面呢咁就有好多呢带有彩纹嘅玉喺入面啦，咁亦都有呢好多白色嘅水蛇喺度。跟住右向西行呢170里，咁就去到呢呢个蜀力山啦。咁山上面呢就盛产黄金嘅，山下呢就盛产白银，嘩正啊。咁山上面嘅树木呢主要就係柳树同埋姜树啦，一样啦。咁山入面嘅鸟呢即係雀仔呢咁就係鹦鹉。楚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，跟住咧就向南咧流入渭水。咁水入边咧有好多白色嘅珍珠啦。咁咧今次咧就向西北咧再移动咧50里，咁啊嚟到高山咯。咁呢座山咧有丰富嘅白银。咁山下边咧有好多青绿色嘅玉石啦，同埋红黄。红黄咧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鸡冠石啊。咁啲古代人啦，经常係攞嚟解毒啊、杀虫啊咁样。咁山上面嘅树木呢主要係棕树啦同埋小竹虫。径水呢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。然之后呢就向东呢流入渭水。咁水入面呢有好多嘅呢个磬石啦同埋呢个青绿色嘅玉石喺度。咁你鍾意听音乐呢就啱晒啦。可以攞啲磬石返去呢做呢一个磬钟啦。咁呢再向呢个西南呢行300里。咁就去到咧吕藏山，山嘅南面咧就盛产赤铜，咁而北面咧就盛产咧石镍啊。咁呢个石镍咧就系咧我哋依家所讲嘅石墨啦。咁啲古代人咧就会攞呢一种石头啦，或者攞呢种矿物咧去做呢个黑色嘅颜料嘅。咁啊可以攞嚟写字啊，或者系攞嚟画眉啊咁样。咁山中嘅野兽咧主要系有老虎啦、豹啦、犀牛啦。同埋字啦，即系雌性嘅犀牛啦。咁山入边咧，仲有一种咧禽鸟，咁咧个样咧就似野鸡嘅。咁身上面嘅羽毛咧色彩斑斓，咁个名咧就叫做鸾鸟，冇错啦，就系嗰个鸾凤和鸣嘅嗰只鸾啊。咁其实鸾鸟咧亦都系凤凰嘅一种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好似凤凰咁样啦，如果有佢出现咧，就会天下太平噶啦。如果你睇过呢个迪士尼拍嘅嗰出刘亦菲嘅花木兰嘅话咧，你就可以望下呢一啲凤凰啊、鸾鸟啊，究竟系咩鸟啦？咁再往西200里啦，咁就系咧呢个龙首山。咁山嘅南边咧就系盛产黄金嘅，啊好有钱喎、啊！呢个西山经啊，北面咧就系盛产铁嘅。咁咧潮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，向东南咧流入呢个径水。咁水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嘅美玉啦。咁再往西200里咧，咁就系咧六台山啦。咁山上边咧系产呢个白玉嘅，山下咧就产白银。咁山上边嘅野兽咧，主要就系呢个作牛啦，同埋呢个咸羊嘅。咁仲有咧呢个白色嘅豪字啊，即系嗰啲野猪啊。咁喺呢个华山山系嘅呢个竹山度咧，我哋已经见过佢啦。咁呢座山入边咧，仲有一种禽鸟啦，个形状咧就好似一个普通嘅公鸡咁样啦。但系个样咧就系人咁样嘅面嘅，咁个名咧叫做符系，读歪啲，变咗讲粗口添。咁佢睇起上嚟咧，佢叫起上嚟咧就系叫自己嘅名啦。 符系符系符系符系， 嗱唔好逼我讲粗口吓。咁咧相传咧，只要见到呢一只符系出现咧，就会有呢个战事嘅发生啦。咁你可能会发现咧，其实《山海经》入边咧，好多嘅雀仔咧，佢嘅叫声咧都系用自己嘅名去发音嘅，啊，即系比卡超就会叫翻比卡超啊，车厘龟叫翻车厘龟啊，小火龙叫翻小火龙啊，咁样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睇到咧，其实当时嘅人咧，应该咧好中意用嗰啲雀嘅叫声咧，去帮嗰只雀咧去命名嘅。咁啲乌鸦系咪应该叫做傻瓜咧？因为佢成日都 傻瓜傻瓜傻瓜。傻瓜傻瓜 咁我哋再向呢个西南行200里咧，咁咧就系呢个鸟崖山啊。咁个山嘅南边咧有好多嘅磬石啦，咁北面咧有好多嘅檀树啦，同埋呢个构树。咁山上边咧生咗好多嘅女长草啊。咁呢一种草咧，目前咧都系冇人可以考证到究竟系咩嚟嘅，亦都冇人知道咧究竟佢生成啲咩样。鸟崖水咧就系发源于此啦，向西咧流入赤水。水入面咧有好多嘅丹砂，咁咧继续向西400里咧就会嚟到呢个小刺山，咁小刺山咧就盛产白玉嘅山上面，山下面咧就盛产赤铜，咁山入边咧有一种野兽，咁个形即系个样咧就似猿猴嘅，咁但系咧个头咧就系白色嘅，脚咧系红色嘅，咁个名咧就叫做朱焰。咁呢隻嘢一出現呢，又會發生天下大亂㗎喎，又係會有戰亂㗎喎。咁小刺山嘅西邊嘅300里呢就係大刺山啦。山嘅南邊呢出產好多呢個惡土。咁惡土呢係一種呢可以攞嚟粉飾呢一個牆體嘅泥，即係可以攞嚟扇灰咁樣。咁山嘅北面呢係產呢個碧玉。咁山入面嘅野獸呢主要就係作牛啦同埋羚羊。咁再向西400里咧，就系咧分吴山啦。咁呢座山咧系冇花草树木嘅，但系咧有丰富嘅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。咁再向西400里咧，咁咧就有座山咧叫做底阳山。咁山上面嘅树木咧，主要系水松树啦、楠木树啦，同埋樟树。咁野兽就系有犀牛啦、雉啦、老虎啦、作牛啦，同埋呢个同埋咧雀嘅。咁雀呢一种野兽咧，就生得好似豹咁嘅样啦。但咧身上咧系冇呢个豹纹喺度嘅，咁再向西250里咧，咁就系咧众寿山啦。咁山上面咧好多呢个桃浮玉啦，同埋黄金。山下边咧就系好多檀树啦，同埋构树。咁野兽咧主要就系犀牛同埋雉啦。再向西500里，就系咧黄人山啦。山上边咧亦都系有丰富嘅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。咁山下边咧有好多嘅石青啦，同埋呢个红黄。咁石青咧，亦都系一种矿物嚟嘅，可以啦攞嚟做成蓝色嘅颜料啦，或者系染料嘅。黄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，向西咧流入呢个赤水。咁水入面咧，亦都系好多嘅丹砂啦。咁黄人山西边300里就系咧中黄山啦。咁山上边咧系产黄金嘅，咁山下边咧就生咗好多呢个蕙草啦，同埋呢个棠梨树。佢嘅西边350里咧，就系咧西黄山，山嘅南面咧就系产黄金嘅，北面咧就系产铁。咁山入边嘅野兽咧，主要以呢个麋啦、鹿啦、作牛啦为主嘅。咁再往西350里咧，咁就终于嚟到呢个西次已经嘅最尾一座山啦，咁就系莱山啦。咁山上面嘅树咧，主要系以檀树啦同埋构树为主。咁呢个禽鸟咧，大部分咧都系罗罗鸟啊。咁关于罗罗鸟咧，其实咧系冇太多嘅描述嘅，但系咧《山海经》入边咧话呢啲罗罗鸟咧系可以食人嘅，咁我谂咧应该咧系一种非常之凶猛嘅禽鸟啦，应该咧可能有阿雕兄咁大只嘅，咁但系佢冇描述过佢嘅叫声啦，但系根据推测咧，佢应该叫罗罗罗罗。咁呢个《西次易经》咧就系西起呢一个黔山啦，止于呢个莱山嘅，咁一共咧系有17座山。途经4140里，咁又系时候咧讲下啲山神啦。咁其中有10座山嘅山神咧，都系咧人面马身嘅样啊，即系人头马 XO 嗰啲样啊。咁如果咧你要祭祀呢10位山神咧，咁咧你又要用一只杂色嘅公鸡咧攞嚟做呢个祭品。咁而另外7座山嘅山神咧，就系一啲咧人面牛身嘅样啦，唔通就系传说中嘅牛头马面？咁但系咧，佢话佢有4只脚嘅，但系咧，有一只手嘅，即系4只脚喺4只脚之外咧，仲有一只手啊，人嘅手啊。咁佢行路嘅时候咧，就系攞嗰只唯一嘅手咧嚟攞住条拐杖行路。咁而祭祀呢7位山神咧，咁就要用猪同埋羊咧去做祭品啦。咁啊，又系咧要将啲祭品咧陈列喺呢个白茅草铺成嘅呢啲席上面啦。冇错啦，就系咁啦。今集嘅时间咧嚟到差唔多，我系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我哋下集再见。